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靴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顾的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来挺快板，一点不装 腔。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家的精彩作品。那么今年上半段，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高派快板创始人高凤山先生演唱的《武松打店》。我们知道快板有三大派之说，那么高凤山先生是高派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是王派创始人，还有一位李派的是李润杰。这么三大派，高凤山先生久居北京，代表作有《同仁堂》《诸葛亮押宝》等等，也曾经拜相声前辈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在快板、数来宝和相声两个领域都是卓有成就的一代名家。他的演唱热烈火爆，表演神态逼真，吐字清晰，节奏俏丽，有众多传人弟子。下面请您欣赏高凤山演唱的快板《武松打店》。 梁山的好汉英雄多，咱表表好汉武二哥。二武松在家替兄杀了恶霸西门庆，武松伐配就在孟州挪。大堂一上点差记，差来那个董平有个薛霸哥，董平的公文接在了手，入讨薛霸身背主。六月三伏天气又热，二武松出汗气死瓢泼，那个董平才把他二哥叫的出言有语，叫二哥，二哥呀，依我说去了您的三大件，二哥您走道也得爽乎。二武松闻听这么句话，先帝说话这个理不得，谁不知宋王那个他的王法锦那个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这里的开言道我的出言有语，叫二哥，我说二哥呀，您跑了吧，人命官司朝着我的说。二武松闻听哈哈大笑，这个先帝也得交得，那个历时去了三大件，他们哥仨迈开了虎步走入缩往前走，抬头看望见这个柳荫树一棵，怎么说声歇歇得不得。董平撂下宝入套，一柴二戒这儿歇住，他哥仨这孩正凉爽，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您要问樵夫怎么打扮，您要不知贵耳听着，只见他上山这个担一个柴化蛋，月牙这个奔赴约了业主，头戴的一顶大草帽，有两只破鞋二足穿住，担着干柴来得好快。柳荫这个底下叫条哥，这个二武松把这樵夫叫，哎，叫声樵夫，我的老大哥呀，此处叫做什么镇什么地名对我说，哪会儿可有招商店，怎么日落黄昏好住住。樵夫这里的开言道，我尊叫三位好汉哥，此处叫做章丘镇，越过大岭倒有狮子坡，狮子坡前倒有这个72座招商店，那个张家老店住不得，人家开店是个男二汉， 他家开店是个女魁娥，有人住了他家的店，夜晚这个三更就把头个行李褥套都撇下，第二天你的人肉出了蒸锅。二武松闻听这么句话了，瞧不说话理不合，今天你得把你的柴火卖给他，甭管哥仨死一活，叫声董平啊跟我走，叫声董平我的薛八哥，二爷我的要住狮子镇，我的会会开店的夜叉婆，哥仨行走来得好快好快，这个来的这个干沙河，二不松把的董平叫，小薛八听我说，磕把石头给我这个捡这个多多就万入套了错。这董平这里的开言道，我出言有语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天过了午时咱们不赶路，捡写个十块做什么。二武僧闻听这么句话，他心地说话理不得，我让你捡开你就捡，我让那个你搓你就搓，我要是不说你不知道，这个我把这个好处对你说，今天这个住了好人店，怎么入套就在一边搁，今天住了贼人的店，还你来看，这就是这个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和董平闻听哈哈笑，薛霸乐得了不得呀，那个董平捡薛霸搓，把他石头捡了一个满上满，不够这个一千斤，他足够八百多。二武松一见了哈哈笑，你们二位先帝谁背着啊？有董平啊，他的搬了半天没搬动，有薛霸他晃了半天没动窝。二武松一见哈哈的冷笑，先帝说话还理不得，你往两旁闪一闪，这个入套二爷我背着，这个伸手抓去保入套，先帝你看得不得，两膀一晃千斤力呀、啊，抓起了入套，肩头哥耳不松扛着入套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越过大岭到了石的坡。董平这里的开言道，出言有语叫二哥，刚才这个樵夫对咱们讲了，他言说张家老店可住不得，还依我说呀，掌柜的姓张，咱们就别住，咱们抓早就万别处挪。二武松闻听扑哧一笑，先帝说话那个太缺德，张家李家这个自广住，他个二爷跟着怕什么，胆小你别把二爷借，做你们家了看老婆，哥仨玩笑我且不表，得把二娘说一说。孙二娘清晨忙爬起叫张彪，你听着，天过了午时你不挂谎，你个指着什么正吃喝呀，刚才这个我上后店去，这个人肉短了这么多半锅，今天来客还有菜，这明天来客吃什么，待会儿你不把客人让，这个晚上逮你下蒸锅。张彪闻听这么句话，捂着大腿直哆嗦，拿着酒幌往外走，好快这个来在了店门脖，好快来在了店门内，挂上罩来就吆喝，他言说南来的举子住我的店，北来的客爷店了谢住，咱们进门还有迎风酒，这个出店还有菜一桌，有钱没钱自逛住啊，那么下堂带来也得使得。张彪吆喝我且不表，惊动好汉吴二哥，人人说这个狮子坡前人二恶，依我看这个店家说话也道德。二不松把的店家叫店家听我说，我来问你呀、啊，此处叫做神门镇，什么店名对我说。张彪这里的把话讲，孙教客爷听我说，此处就叫十字镇，把他张家老店黏糊多。二爷说那开店可是个男子汉，张彪说他的不是个男子女魁娥。二武松闻听打头点，就知道此地是个夜叉婆。二武松开言道，叫店家听我说，我的外边还打听遍，还都说你们这儿能人多，今天那个接得住王二爷我的宝入套，你的店里来住住，今天那个接不住王二爷我的宝入套，我们的哥仨就万别处挪，睁开眼睛看一看，二爷我入套银子多。小张彪他的一听银子不要紧，他的历史乐了个了不得，迈开了小腿往后跑，好快来在后店坡，见了二娘一声道，这个尊叫二娘听我说，门外这个来了三位客，他把话儿对我说，他言说他在那外边打听遍，那都说咱这儿能人多，今天这个接得住啊他的宝入套，咱的店里来住住， 今天那个接不住啊，他的宝褥套，人家就往别处挪。二奶奶出去看一看，那个人家的褥套银子多。孙二娘她一听银子不要紧呢、啊，她立时乐了个了不得，迈开了片脚往前走，好快这个来在前店坡，好快这个来在了店门内，手扶着门框就吆喝：“我的客爷呀，你们住下吧，你们住下吧，上房干净又利落。”二武松抬头看。上下打量女魁娥，只见她头上青丝，牙腮墨染，粉面这个桃腮打得真得，紫缎的小袄是个阴钉扣，皮钉大带腰了系着，绿兜裆巩裤真可比，他把两只花鞋配了一个得，看不多时开眼道，用手一指叫店婆：“店婆呀，女流之辈这儿开店，你把丢了东西谁赔我？”孙二娘忙讲话：“今叫客爷听我说，我要是不说不知道啊，那我对客爷说一说。昨一天我们这会儿住了一位绸缎客，他住店丢了个哈巴狗，临走我陪他个大走罗。”二武松说声好，好一个店家陪走罗，我的外边打听店都说你们这儿能人多。今天那个接不住啊，二爷我的宝褥套，你的店里来住住。今天那个接不住啊，二爷我的宝褥套，我的哥儿仨就往别处挪，睁开眼睛看一看，二爷不入套银子多，说话不入套扔过去。二娘一见笑呵呵：“我的大个子，你也会，我也会，二娘的方子比你多。”孙二娘使了个凤凰单展翅，一下子夹子嘎着窝，连三并四颠几下，抄起入套金头哥。孙二娘扛着入套，他的片儿的片儿的头里走，吓坏了三位好汉哥。董平一见直害怕，薛八吓得直哆嗦：“我说不住偏要住啊，我说走吧偏住住，今天住了是黑店，竟是一死没有一活，眼看着武松要打店，咱们下段大闹狮子坡。”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寺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运平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听完了快板高牌创始人高凤山先生表演的武松打店，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英宁王月波合作表演的三节拜花巷。英宁月波二位也是前一阵啊刚刚当选为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他们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啊，经常出现的嘉宾了。好，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三节拜花巷。 你都讲不上来。 我干嘛讲不上来啊？ 三节拜花巷，三节怎么回事？ 就三大节，正月节、五月节、八月节，这怎么了？ 对吗？啊，那个啊 啊什么呀？ 讲的比我还清楚呢。 啊， 那个拜花巷怎么？ 就是走街串巷，没别的意思。俩人物，一老头子一老婆子，打着板唱喜歌，要喜钱。像这过年，这就快来了，就这个。可以鼓掌，没事。 这个啊，您得理解。 嗯， 你想，我们两个人合作20多年了。 对呀、啊。 我就随便自己排练的时候倒磨词儿，他也能听了去呀，是不是？ 行，甭废话了 啊！ 您不是这个对拿手吗？ 对呀、啊。 我也会，来吧，这不有现成的板吗？打板给大家就唱了三节拜花巷，这有什么呀？来吧，这把这板拿去了。 哎， 什么呀？ 这就是说说， 告谁跟你说说呀？ 不是 你怎么样？你行不行啊？ 什么呀？ 我问你行不行、啊？ 什么？ 我问你这三节拜花巷行不行、啊？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你跑什么呀？你三节拜花巷你行不行？你 行不行？ 我问你呢，我问你呢，你过来，你站那儿来，你跟大伙说，这三节拜花巷你来。你不说到这儿了吗？甭绝技，舞台60多年，拿板唱，甭废话。别耽误工夫，后边还有人呢，还有演出呢。 哎，咱俩 俩不上来说完之后就换对春联了，没说说这个。 对呀、啊，你上来不按词说呀，你不报我名字呀？拿这边唱。 这，你说我多这嘴干嘛呀？ 那不成，枪火吗？来吧。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拜花巷不就是穿大街吗？ 对。 几个人物？ 俩。 谁呀、啊？ 一老头子，一老婆子。 我俩老头子。 你干嘛那么积极啊？ 我先来户主吧。 户主，来来来， 啊， 老头子站这边，打板就唱啊， 打板就唱 啊，打板就唱 啊。 你唱啊，你叫完我你站着美什么呢？你往下唱啊， 我这是塑造我这人物呢。 还塑造？还那叫塑造 啊。对对对，我这 你甭塑造人物，你往下唱，你不会吗？ 后面好些词儿， 好些词儿吗？四句词儿， 四句词儿呢？ 四句词儿呢？ 四 唱吧。 四句你来。 哎、啊、我来什么？我来干嘛？干嘛 你来 干嘛？我来啊。 那我听听你那个什么版本。 你甭听，你不户主吗？ 来了，换你了。 不是，咱是唱是换的， 就换这一回了， 就换这一回了。 对呀、啊， 我老头子了。 对呢， 你老婆子。 哎， 老婆词你会啊？ 会啊， 这后边词都有， 是吧？ 啊，听着都悬得虎呢，这玩意儿。 来， 老婆子了啊！ 好 。哎，我的老婆子。 哎，我的老头子， 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 看你莫给我丢了口。 哎，老头子， 你说我这半辈子怎么过来的呢？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呐、啊，万万千的，千万你莫给我丢了口。 哎，我的老头子。 你别美行不行？你往下说行不行？ 这没闲着呀， 没闲你唱词儿啊你？ 什么词儿啊？ 叫老头子，你放心， 奴家不是那样人。 会啊， 我真知道， 真知道，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唱。 那就是不会那个。 那这 就在这儿 唱。好嘞， 哎，我的老婆子， 哎， 又来了， 老头子， 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我这个大街拜朋友啊，千千万呐、啊，万万千呐、啊。千万你莫给我丢了丑， 叫老头子你放心，奴家不是那样人。 叫老婆子你别夸口，一个的汉堡跟人家走。 不唱了，不唱了。 怎么了？ 什么人呢你是？ 我怎么了？ 一个汉堡我就跟人家走 啊？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你什么人呢？ 我是大家的闺秀啊。 你是大家的闺秀？ 一个汉堡我就跟人家走了。 怎么了？ 不打听打听 什么啊？ 不给我买薯条行吗？ 就这个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英龄王月波合作表演的三节拜花巷，下面我们请您欣赏曹宝路先生演唱的插曲儿《暂见》。 爱之青天明，不与人山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曹宝路先生演唱的插曲儿《暂见》，由王芝兰伴奏。今天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上远继续邀请您欣赏北京曲艺家们表演的精彩佳作。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866858588，68685885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有更为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今天是双休日，外出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为您展播的是北京曲艺名家的精彩作品，下半段呢我们接着请您听青年相声演员的相声佳作。那么这几位呢都是经常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的，有的时候呢是表演相声节目嘉宾啊，有的时候呢还参与到深度的这个节目创作过程当中去。那么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林飞、叶鹏二位为您带来的传统与现代。两位青年相声演员曾经参加过咱们北京电台的主持工作，那么还在一直录制广播剧。空中相林呢也曾经携手大逗相声举办过很多大的活动啊。下面我们请出李叶这对搭档为您带来传统与现代。 谢谢您各位热情的掌声。 你长得多爱人啊，你看看您 就这么喜庆、演员的心里啊热乎乎的， 可不吗？ 其实呢您不认识我们哥俩， 您给介绍介绍， 说一说。哎，我叫李银飞，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博士1年级在读。站在我身边这位， 我 叶鹏， 是我 毕业于机械系，现在是一名飞机维修的工程师。 对， 表演上难免稚嫩， 还紧张呢。 哎，您得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对， 我不敢说不敢说我李银飞我将来有多高的艺术造诣。没有。 哦， 叶鹏， 我 可不是捧啊。 您说 假以时日， 怎么讲？ 这就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 哎，就 宗师哥。 哎，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站什么站呀？站什么站呀？啊？ 怎么了？ 你见过紫色的松狮啊你？再说了，松狮的形象是这样。 哎呀，哎呀， 不像话。 这个相声大赛就是高手云集呀！ 怎么了？ 您看了吗？ 啊， 有鱼子， 哎， 就有狗仔， 哎，没听说过。 真是的，我没说你是那个 啊， 那个宠物犬那不是那个， 不是那意思啊， 就是说你是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怎么说呀？这 宗师， 宗师， 哎， 对对对，一代宗师， 捧我？ 不不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哎 三天两个早晨的 啊啊， 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怎么样啊？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哎，对，它是艺术， 相声啊， 嗯， 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其他的呢？ 很多的门类啊， 您给说说。 戏曲 哦， 古曲 是， 我们都应该学习， 都该学。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您发现什么？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是吗？ 哎，无论是从这个旋律上， 哦哦， 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 这么着得了 啊！ 您先给说说这个旋律上， 旋律上啊， 嗯， 由南到北的传统戏曲在今天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那先说南方， 南方啊， 嗯， 黄梅戏， 黄梅戏， 黄梅戏， 哦， 这一听啊 啊啊， 这就是绿色剧种。 你等会儿，等会儿，哎，这怎么还绿色剧种啊？ 顾名思义 啊， 什么意思呢？ 黄梅戏 啊，啊啊， 就是说你想在这戏里边沾黄的。没戏， 哎， 黄没戏啊！ 不这么解释，这个不是这么解释， 怎么解释？ 黄梅戏 啊， 发源于湖北黄梅县的地方戏，叫黄梅戏， 还真知道， 我明白一点。 哎，这是大家伙儿熟悉的， 嗯， 天仙配 是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哦， 大家伙儿都听过。 对， 其实其他的唱段也好听， 是啊， 有一段董永的唱腔叫做龙归大海， 哦， 唱起来也好听。 您给大家伙儿来来。 我唱两句啊， 唱两句， 唱起来这样的 啊， 龙归大海，鸟之林， 嗯， 顿音尽致回家门呐，啊，抬头又见欢音是，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白鞋多白鞋，深深的白鞋，大美人呐，啊啊啊， 真不错 啊，娘子，你来拜上一拜呀，啊，娘子，你来拜上一拜呀， 去去去。 娘子，你也来拜上一拜呀！ 为妻的身怀有女， 啊， 不拜也罢。 我 怎么样？嘿，会唱，听见没有？ 你怎么了你？ 我这配合您，我给你来七仙女儿，啊，七仙女儿。 叶鹏啊 啊，什么意思？ 不行，这现场人太多 啊！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干嘛呀？ 你自行了断了就完了。你 我至于吗？我 你还七仙女了？你 告诉你，我会唱。 你下凡的时候，你脸先着的地吧？你啊， 我也 七仙女了，还啊？不过话说回来了 啊， 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黄梅戏脍炙人口， 都会唱， 他也会唱。 嗯， 这是原词儿。 对， 这个今天现代的舞台上就能听得到。 啊，现代舞台上能听见这个？ 哎， 是吗？ 有一个流行歌曲 啊啊， 叫做《对花》。 啊， 流行歌的唱法，黄梅戏的旋律，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 唱起来这样的 啊啊。 其实生活原本这样，跨马横刀未必输枪，想要抛开那烦恼忧伤，只要你和我一起唱。 没有黄梅戏呀，啊，这个 树上的鸟儿飞入千万家， 哦， 狼对花，姐对花，对待了天之涯， 嗯， 不论我到哪里去，心儿总牵挂，杜鹃生在云深处，那就是我的家。 美呀，啊， 黄梅戏的旋律啊， 哦， 今天舞台就能听得到。 这是旋律， 南方的， 北方呢？ 北方也有啊。 什么呀？ 华北地区脍炙人口的 啊啊， 琵 评戏 啊，评戏， 哎，有一出评戏叫做《金沙江畔》， 好听， 哎，唱起来好听， 嗯， 那个词句那个旋律特别优美， 哦， 唱起来这样的， 你给来来。 也算早滴溜溜的圆足圆圈春天 啊、哎、您这都唱广告去了您知道吗您 不对怎么唱这儿来了 不是这个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不赖我 啊 就赖这广告这广告用的就是金沙江畔的旋律 原调怎么唱啊 原调就是怎么唱的 哦哦 一女指导员呢、 嗯、 叫林秀、 哦、 她在前面领唱 嚯 也算道滴溜溜的圆后边一对八路军战士群唱滴溜溜的圆滴溜溜的圆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 哎这评戏的旋律、 哦、 您看现在的广告上用上了 还真用上了、啊、 对不对啊 这是旋律 旋律上 您刚才还说了、 嗯、 说从这唱法上嘛还有借鉴 唱法也有 哦 哎你像这个京剧 国粹啊 国粹 啊啊 里边有一个唱法 哪个 嘎调 哦嘎调 翻高八度啊 是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哪出 四郎探母 有这个 里边有一个叫小帆 嗯嗯 唱起来响彻云霄 哎呀 好听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来呀唱啊 别起哄啊哥呀各位 啊啊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 啊 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跟我们来了吧就这一句话完成的整个演艺生涯你知道吗 我就是这词儿 你就是这词儿 啊 那不行 什么意思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啊、唱的叫小帆着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一个了 我唱啊 你来一个 我唱过 这到央视了 我没这 戏卖给你 我没那么 展示展示、 啊、没 有什么唱不了的 就 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 打起家伙来就能唱对不对张张张嫌你是吗 拦不住知道吗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就这唱法 啊 哪位呀 阿宝 谁 阿宝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对呀 啊 翻这高八度 是吗 拔这高音 哦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嗯嗯 是技巧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还都能来 唱阿宝的歌 啊 你就狠一条心来 干嘛呀 没上台之前 啊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哦哦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蹭着上去了 是吗 啊 各位 怎么 让他来了吧 发动群众啊这人 不是发动群众你示范一个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啊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咱们得注意 哎注意啊 您给唱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老唱这个、嗯、 唱就这样的 啊 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儿呀哈 这儿有一高音 好哎呀 哥 每回都能唱去 他真能唱 每回都能唱去 哎呀 每回都行 行 你就到 KTV 啊你就点阿宝的歌 嗯 屡试不爽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就是你屡试 啊 你就不爽 哦明白了 对不对 啊 这 唱法上拔高音 这是唱法 也有所借鉴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什么 说从这配器上 伴奏的乐器 也有借鉴 也有 是吗 你拿这个传统的 啊 曲艺里边 嗯 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哦就是咱们的快板 快板 哦 这是在过去来讲啊 啊 这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 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数来宝吗？ 传统的词句啊，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 但这个伴奏的乐器 啊， 现在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现在舞台还能见着他， 长征组歌好不好？ 那太好了， 就拿这个伴奏， 经典哦， 就 拿这伴奏， 就拿这个伴奏 哦。 战士双脚走天涯，自得是水出奇兵。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就拿这个， 哦，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乐团就这么唱， 是吗？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作用， 这叫节拍器，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都行。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流行歌曲也行，还有吗？ 往前站，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听歌都行，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还有外国的。 拜拜拜拜拜拜。有词有调就能歌， 有词有调就能歌， 节拍器的作用 都行。 对了，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没有唱不了， 你得唱一忐忑。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这没意思，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啊！ 我刚说的啊， 嗯，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对呀， 那个玩意儿有词吗？ 您听见没有？ 啊、 有，知道吗？ 瞧着我都不嫌事儿大，你就看 来吧。 这个说实在的啊， 嗯、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嗯，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是 有点过气了。 哎，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是吗？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太对了， 给您唱的板里头， 您给唱一个。 啊哦哦啊哦哎啊他滴啊他抖啊他滴个滴个抖啊他滴啊他滴个抖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哟啊咿哟， 您这宫里那唱歌， 我这李云飞抽风了， 去你的吧。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林飞、叶鹏二位为您带来的相声传统与现代。下面要请出的是甄琪和李然二位，他们在广播电视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听到看到，尤其是甄琪是我们空中笑林多年的好朋友，我们的特邀编辑和嘉宾，老听众啊，这也瞒不过您啊，我还没有来空中笑林之前呢，人家甄琪就已经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好，我们请出甄琪、李然为您带来冒险岛。 朋友熟悉他， 我认识，我 喜欢他， 真的吗？ 知道为什么吗？ 你介绍介绍。 气度不凡， 有这您可有点过奖了。 往这一站， 怎么了？ 朋友们一看， 看出什么来了？ 跟个人似的， 对， 跟个名人似的。 您把这名字说出来行吗？ 毫不夸张的讲啊， 嗯，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你看鼓掌了没有？真的， 我告诉你啊。 喜欢你， 嫉妒啊！你这叫 不是嫉妒。 嗯， 刚才在后台 怎么了？ 好多朋友找他签名， 是吗？ 照相、 合影、 聊天， 我也愿意跟大伙儿交流。 啊，围了很多人。 那是啊， 也不是哪哥们喊了一句， 喊什么呀？ 快看呐，姜昆来了！ 哦，姜老师来了。 呜， 什么动静啊？ 踩着他就过去了。 嗨。我说大伙是真喜欢我吗？ 说明你还得努力， 我还得加油。 除了说相声，这孩子博学多才， 这您有点过奖了。 最大爱好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最喜欢的呀， 啊， 旅游。 您听听 啊， 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吗？ 说是行万里路啊，就如同是读了万卷书。 出访过很多的国家， 你说说我都去过哪儿？ 到过法国的巴黎， 去过 英国的伦敦， 没错， 德国的柏林，波兰的华沙，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越南河内，朝鲜平壤，韩国首尔，缅甸仰光，加拿大多伦多，巴西圣保罗，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就这些国家 怎么样？ 一个没去 啊？ 不，一个没少去，都开阔了眼界。 哎，我到那儿都了解过他们。 目前为止啊， 啊， 这种旅游都不满足了。 我们现在开始玩探险了。 您听听，探路者。 那是啊。 前些日子组了一队 啊，我们这队伍还有个名字， 李星队 啊。 不，别误会啊。 啊， 李星队，李星队，李家明星队。 您最好说这全称。 啊，全是大家熟悉的笑星。 都有谁呀？ 头一位啊。 啊。 李金斗，李老师， 这是我们队长。 队长， 嗯， 二一位天津老艺术家李伯祥， 大家伙不陌生。 三一位吃麻麻香李家存， 这更熟悉了呀。 四一位青年相声艺术家李然， 我们是老中青三代组合。 为了统一服装啊， 嗯， 一人穿一大红背心， 这是我们队服啊， 前面写上字母， 哎，标志。 李金斗老师队长吗？ 写的什么呀？ 两个字母 啊 ，PK。 这要找谁打架去？ T 挑战性啊，你探路探险挑战吗？ 挑战。 李伯祥老师， 嗯 ，VS， 这也不饶人呀、 啊。哎，三一个，嘉存老师比较中立， 他写的是 CD， 这要卖盘是吧？ 卖盘干嘛？ 你写 CD 呀、啊？ 名牌 CD 不懂。 嗯。 到李然这写的最好。 我这是 ET。 你溜达。我是外星人是吧？ 这外星人，你不表示另类吗？ 另类也不能瞎写。 四个人在优美的音乐当中开始旅行。 哦，还有背景音乐呢。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您看吧，这超级玛丽开始了。 确实啊，四个人有分工， 啊、 有扔土豆的，吃蘑菇的，打小王八。 没得先零碎，还打小王八的。 四个人包了一架小飞机，这就开始出发了。 小飞机 啊， 这安全吗？ 真让他给说着了， 是不是？ 飞到一半 啊， 坏了。 怎么了？ 出故障了， 赶紧修啊！ 修 啊！ 修不了了， 迫降， 底下都是海，怎么降？ 跳伞呀、啊， 只能跳伞了。可有一样， 怎么了？ 飞机上四个人 啊， 就剩仨伞包了。 哦，缺一伞包， 怎么分？ 那我先跳吧。 你说这人什么理性？ 不是，我这里边最年轻啊，我最有希望啊，我得活着呀。 金斗老师也这么说的， 你看看， 李然年轻有希望， 是啊， 以后路子还长着呢。 对呀， 让他先跳吧， 我得先来这个。 当时特激动， 嗯， 拿着一包嗖跳下去了。 你看我这就算是得救了。 这老哥仨怎么办啊？百感交集呀、啊， 搁谁谁都难过。 金斗老师 啊， 又是队长， 嗯， 看了看那老哥俩 啊， 看了看这伞包， 是， 看了看这伞包，又看了看这老哥俩。 您别看了，赶紧跳吧，再不跳飞机坠毁了。 得赶紧分呢。 就是啊， 哎， 怎么了？ 不对呀、啊， 出什么毛病了？ 怎么还剩三个伞包啊？ 啊！我说您先等会儿吧。那我背的那个是什么呀？ 双肩背。 嗨，要了命了！您看这个，谁这么缺德，把这双肩背跟这伞包搁一块儿？ 谁让你着急来了？ 那我不是求生吗？ 大难不死。 我挂树上了。 哎，四个人同时落在一个小岛上了。 你看我们这又团聚了。 这岛有名字啊。 啊， 冒险岛。 冒险岛。 四个人开始穿着背心， 我们继续旅行， 在优美的音乐当中，噔噔噔噔噔噔。 行，又来了。 吃蘑菇的，又打小 王。哎，停了停了，太闹了，没这么些零碎。 走着走着，祸不单行。 怎么了？ 碰见野人了。 碰见野人怕什么的呀？ 怕什么的？ 啊， 人家野人长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啊？ 肚子舔着 啊， 胸口又翻着。 哇。 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 哎呀， 留着一脸大胡子， 呵， 长得都跟演小品那李琦似的， 跟谁似的？ 李琦， 那不要紧呀、 啊，啊， 您忘了我们这叫李姓队呀、啊，我们都姓李，碰见李琦，我们这一家子呀。 野人再姓李也没用， 怎么了？ 人头领狠呐， 他怎么狠啊？ 脑袋大脖子粗，出来就嚷上了， 喊什么呀？ 哎呀， 嗯， 你们四个人来到我这个岛上就太好了， 这声听着有点耳熟啊。 你们四个人都得死了， 不是我们这好好的怎么都得死了呀？ 知道为什么呢？ 你说说。 因为我们要出海旅行。 那干嘛我们非都得死啊？ 把你们四个人的皮扒下来做成皮筏子、 啊、 我们就可以旅行去了。 哎呦，这什么野人呀，太狠了呀。 多狠？ 就是啊。 当时您说这四位怎么办？ 啊， 要说还得人金斗老师， 嗯， 出来就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你这没有啊，爷们儿。 嗯， 你这没买卖道啊！你 这，行，您别说这个，人野人听不懂。 不是你这把我们弄死，你说回去我们这家属还怎么过呀、啊？ 就是、啊， 你说你让我这李金斗得负多大责任 啊！ 我的天啊！ 哭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李金斗老师晕过去了， 这倒好，一会儿扒皮儿的时候倒不疼。嗯， 二一个李伯祥老师出来 啊， 李快嘴， 嗯， 出来先做一罗圈衣， 这是他表演风格。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这个冒险岛的野人朋友们，大家好 啊， 非常高兴能跟朋友们见面啊，我是天津相声演员李伯祥，今天听说我们要死在这儿，要死在这儿，我感觉这心情非常激动。如果各位能够给我一个生存机会，我请大家吃饭。 吃什么呀？ 我请您吃好的 啊， 我请各位吃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吃完之后，您是一拍肚子、一抹嘴， 怎么样？ 还得扒我皮儿？ 嗨。您费那么大劲干嘛呀？ 要说还是人嘉存老师稳重。 嘉存老师说什么呀？ 当时激动的坐地上都起不来了都。 那是吓的。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留我一条生路，我保证好好活着。 是。 我好好活着，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我吃门门香啊。 这这这，您别跑这做广告来了，那野人都不刷牙。 当时就剩李然了。 这个时候就得看咱们的了。 脑子大脖子粗的野人头领就奔他过来了。 啊。 小小子儿。 嗯。 现在只剩下你了。